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们真的要休息一下才行啊！ 奥斯卡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此时他的身体倒不是十分疲倦，但心神却已经到了极限。不只是他，除了唐三和小五之外，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，一个个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，甚至连第四考是什么都没心思去看。确实，自从来到海神岛那天开始，直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的时间。虽然这3年中，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，可这3年以来，他们却也承受了非人的痛苦。短短3年中承受的一切，甚至要比他们过去20多年承受的都多。3年过去，他们身心所承受的折磨终于要爆发了。再不调整一下，像奥斯卡、宁荣荣这种本身身体情况就弱于他人的辅助系魂师，甚至有疯狂的可能。 我们这次就多休息一段时间吧，大家确实太疲倦了。我刚看了第四考的题目，如果大家和我的一样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像前三考那样痛苦了。 小三，你的第四考验是什么？等我看一下我的。 我的第四考是巅峰杀精之战，协助魔魂大白杀群，斩杀邪魔虎精群中的邪魔虎精王。 我的是杀精之战，协助魔魂大白杀群，至少斩杀10头以上的邪魔虎精。 我也是10头啊。 我是斩杀8头邪魔虎精。 我和戴老大小奥一样。 我的考核和你们有区别，不是杀邪魔虎精，是保证魔魂大白杀之王不死。 这么看来，按照1年完成一个任务来看，我们就算休息个大半年的时间也没问题了。 看样子是这样的。我们索性返回海马城去好好休息一下，等到大家觉得状态调整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去寻找小白。我估计这所谓的邪魔虎精群应该是小白他们的死敌，这第四考是给我们一个回报小白的机会啊。 嘿嘿，很好，好久没有杀生了，我手都痒了，这下终于可以真正的战斗，感觉一定很不错。不知道我要是多杀一些邪魔虎精，会不会有什么超额奖励啊？ 真有这个可能。等我们先完成了各自的任务，然后就看自己的本事了。胖子，回头我们比比谁杀的更多，怎么样？ 戴老大，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再叫我胖子。我现在已经苗条了。你要是愿意叫我帅哥，我不反对。这胖子二字和我可没任何关系。 你们一点也不担心这考核的难度吗？ 要是你承受过潮汐炼体的痛苦，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比那更恐怖的了。面对邪魔虎精，再大不了就是个死字，也要比潮汐炼体那生不如死的感觉好多了。更何况我们又不是孤军奋战，还有小白他们呢。三哥的实力全恢复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战斗。 虽然没有见过邪魔虎精是什么样子，但想来也不会比魔魂大白鲨强太多，应该都是顶级海魂兽存在。至少从考核表面来看，这第四考确实不像前三考那么困难。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。足足在岸边休息了2天的时间，七怪加上白沉香才启程回了海马城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海马斗罗并不在，但留守的紫衣海魂师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原本的住处都留着，每个人放松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譬如胖子就喜欢缠着白沉香逗弄他，虽然胖子还没有通过全部考核，但现在白沉香对他也不是那么排斥了。笑闹之间，两个人的感情无形中升温。而奥斯卡和宁荣荣就显得休闲一些，宁荣荣拉着小奥在海马城中转转，吃一些这里的特产，用自己魂导器中带来的东西与这里的人交换一些物品。海神岛上的魂师都十分的淳朴，交流起来毫不费力， 尤其是当那些海魂师看到他们额头上的标记时，都显得十分尊敬。戴沐白和朱竹清与他们正好相反，这两个人一直留在旅店中，至于他们是不是在干什么少儿不宜的事儿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而朱竹清解释的理由是为了不让戴沐白出去招花惹草，祸害广大海魂师中的女孩子，还是留在住处比较好。唐三和小五则又是一副景象，回到海马城后，唐三直接就进入了闭关状态，小五也是一样。因为唐三深知自己和伙伴们的情况不同，所要面对的每一个考核都是最难的，更何况为了早日复活小五，他绝不能懈怠。尽管现在魂力已经到达了80级，需要魂环才能够继续提升，但不断的修炼积蓄还是有效的。更何况因为明悟而提升的紫极魔瞳，以及融入头骨内的瀚海乾坤罩各种特性，唐三都需要熟悉。虽然看上去第四考并不是那么困难，但唐三却知道这些考核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的，尤其是他要击杀的对象乃是邪魔虎鲸王。从小白的实力就可以看出，这位邪魔虎鲸王必定是一只10万年级别的魂兽。唐三也隐隐感觉到这只10万年魂兽似乎就是海神在冥冥之中为自己安排的，因为自己现在缺少的不就是魂环吗？同时他也可以肯定，这头邪魔虎鲸王的实力应该在小白之上，否则也不会出现让他辅助小白的考题了，而蓉蓉的考核甚至是保护小白不死。小五每天都会将灵魂释放出来，回到自己本体之中，陪伴唐三修炼一段时间，直到感觉自己灵魂之力需要补充时，才返回唐三体内。经过前三考的不断锻炼，小五的灵魂要比刚开始的时候凝练了许多，也能在自己身体之中停留更长的时间了。尤其是在唐三的紫极魔瞳提升到浩瀚境界之后，唐三明显发现小五的灵魂之力受到自己精神力质变的影响，也有了一个跨越性的提升。现在一天当中，小五大概能有2个时辰的时间停留在本体之中，而不至于受到伤害，而且也不再局限于一次，只要总时间不超过2个时辰，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小五灵魂的变强，无疑对他未来的复活有着极大的好处。唐三现在很渴望完成第四考，因为只要能够完成，他的海神亲和度至少就能提升 5%。 当初小白说过，只要他的海神亲和度达到 30%， 就能自行释放出那帮助小五灵魂与本体融合的海神之光。有了这海神之光，剩余的就只差自己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了。对于唐三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复活小五更加重要的事情呢？这一次，史莱克七怪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休整。令大家有些惊奇的是，这次为期3个月的休整时间中，他们自身修为的提升速度竟然并不慢，似乎是因为始终紧绷的精神和身体得到放松，否极泰来。目前，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分别是邪眸白虎戴沐白78级强攻系战魂圣，包括完成第二考和第三考提升的2级，以及1年多时间的修炼，戴沐白一共提升了4级魂力。大香肠叔叔奥斯卡75级食物系气魂圣，食物系武魂毕竟难以修炼，1年多能提升3级，虽然有2级是来自于奖励，但奥斯卡还是很满足了。千手修罗唐三80级控制系战魂圣，由于唐三没有每次通过一个考核就提升1级的奖励，伙伴们的魂力正在逐渐追进他。邪火凤凰马红俊76级强攻系战魂圣，凭借着十手烈阳蛇内丹的好处以及凤凰武魂的优势，他终于超过了奥斯卡，不再是七怪中魂力最低的一个了。柔骨魅兔小五魂力不详，身体强度提升，考核奖励叠加。九宝琉璃宁荣荣76级辅助系气魂圣，幽冥灵猫朱竹清77级敏攻系战魂圣，目前他的魂力仅次于唐三和戴沐白。3个月的休整让史莱克七怪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， 没有了来自外界的压力，他们明白，就算再苦修半年，魂力恐怕也很难再有等级上的提升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提前去完成任务。他们出来的时间已经不短，后面的考核还不知道要面对怎样的难度。他们决定去寻找魔魂大白鲨群，完成第四考杀精之战。准备好了必需品，七怪整装出发。本来马红俊是怎么都不同意白沉香随行的，毕竟面对强大的海魂兽，这十分危险。但白沉香说什么也要跟去，理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侦察兵，表示在高空之中自己不会有危险。无奈之下，马红俊也只得同意他同行。海神岛虽大，但以众人的实力很快就来到了岛屿最外侧。踏上那柔软的银滩，众人不禁都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三年多前，当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这里时，谁又能想到仅仅只有三年的时间，他们就都从60多级的实力提升到了目前平均超过75级，真正成为魂师高手的程度呢？唐三更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0级。要知道，他今年还不到24岁，在整个魂师界历史上，他都应该是最强悍的记录了。奥斯卡眺望着大海， 我们怎么找小白啊？难道去海里啊？那万一他不在，遇到了他的子孙什么的不认识我们，向我们发起攻击，怎么办？ 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胖子，你跟我走一趟。 说着，也不释放武魂，直接展开蓝炎黄右腿骨的飞行技能，腾空而起。马红俊不敢怠慢，凤翼天翔展开，双翼轻拍，跟随着唐三一起入空中。随着实力的提升，他再不需要为自己凤翼天翔的飞行能力担心了。就算不实战，武魂真身这第三魂技也足以支持他在空中正常的飞行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